好，嚟到第四節嘅星期二得到，咁咧呢節都係同上次一樣，係一節天文嘅專輯嚟嘅。咁今次係零二，上次係零一。咁咧上次講咗啊，今日有而家咪又陪我，今日冇咁寂寞。上次 我講咩零二咧？我哋講啲咩零二事件啊？喂，爛 get 嚟啦！ 零二係zero two 係。 今呢一集有我啦，咁我大 N 系大 N 陪我做呢集， 系啦，我帮佢做下，好系喂啊， 做下做下，学乖学生，我听下书先。 系 其实我呢个先生都系对住讲而讲嘅，基本上嗱，上次咧，咁我哋原来咧讲完呢、這个地球即系个自转啦，咁就由呢、這个西面转向东面，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嗰啲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咧，都系由东面升起，咁就由西面落翻嚟。咁咧我其实。講呢個嗰陣時咧，我都覺得哇，我會唔會講得太過即係太過 elementary， 太過基礎，即係會唔會即係悶親啲聽眾咧？咁原來後來有聽眾同我講話，哇你好啊，講天文，終於講啲冷知識我哋唔知噶啦。跟住原來大家講起咧，如果你唔提翻我哋咧，我哋真係唔記得。原來真係大家原來真係會忘記了。小學學過嘅嘢咧，就係呢個東升西落咧，大家係已經忘記咗嘅。咁所以咧啱曬啦，我呢、這、一個天文嘅專輯咧，就係諗住咧由基礎中嘅基礎，由零開始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就係、是、由我哋我今日定咗個 topic 嘅，其實咁咧我哋就由咧呢、這個地球嘅本質開始講起嘅。嗱，我哋上集講咗啦，地球。圍住地球喺度自轉啦，咁啊見到星星、月亮、太陽啦。咁我哋今次咧講翻啲古人到底其實點樣睇個天嘅咧？原來咧古人睇天咧，佢就唔係咁樣睇嘅。其實因為咧，你諗下，如果你一個古代人啊，我而家又翻翻古代啦，你見到出邊嘅大地其實係一塊平地嚟嘅，你只不過見到出邊嘅星星咧，就喺你嘅上天嗰度繞過咯，月亮、太陽喺上面繞過啦。咁我哋其實咧，從來都冇懷疑過咧，地球係圓形嘅。佢哋從來都覺得咧，其實就算我而家問翻閣下，如果你唔係可以上網、可以睇書、可以入圖書館、可以 Google， 要你去 proof 地球係圓嘅，其實你都好困難嘅，因為你只不過你見到前面就係平地嚟啊嘛。你只不過見到星星、月亮、太陽在上面飄過啫嘛，咁古人又亦都未去到啲物理學未到咁犀利啦，佢唔會研究點解上面有嚿嘢咁樣飛過啦，咁佢只會喺度諗，哦，其實地球就平嘅，不過上面有啲嘢咧就係、是、好似個背景咁喺上面咧掠過嘅啫，咁呢個咧就係、是、以前嘅人嘅諗法嚟嘅，咁呢一個呢一種講法，呢一種學説咧，其實呢個嚴格嚟講唔係一個學説嚟嘅，不過係一種講法啦，咁呢個講法咧就叫地平説，咁呢個咧就一路咧。去到咧，直到去到呢個古希臘嘅前四個世紀咧，咁其實咧都仲係一路咁樣相信過好多人。咁你如果睇翻中國嘅古代，亦都係有一個講法，就叫天圓地方啊嘛。不過其實我都覺得其實古代中國人好聰明，佢已經諗到咧，佢已經覺得個天係圓嘅啦，佢覺得只有個地下係方形嘅啫。咁其實係因為佢睇到嗰、那個 地平線、 太陽同埋月亮同埋星星咧，佢好似、好似一個好似一個一個罩罩住你，一個圓形咁橢圓形咁落翻去啊嘛。咁呢個就係我哋上一集 講。佢會類比咧，類比覺得地球都會係一種，即係我哋處唔好係地球呢個咁籠統嘅字啦。佢係覺得我處喺呢個地方，可能都係同嗰兩嚿嘢差唔多嘅啫。 當時就係未去到諗，未諗到啲咁嘅嘢。咁到底係幾時係會忽然之間諗到去呢、這個地球係圓嘅咧？原來咧就係有三大原因係俾佢哋發現到出嚟嘅。知唔知系咩三大原因咧？俾你估下先， 系咪啲天氣有關？ 唔係， 我真係冇咩。 頭先你講嗰個地係咪地平線啊？ 地平線 係同地平線有關啦。嗱，首先咧，其實咧，以前點解會發現開始猜想點解地球係圓咧？就是、因為咧，無論你望到地平線或者係航海嘅時候水平線咧，你望到最盡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係睇唔到落去嘅，即係望唔到後邊嘅。咁呢樣嘢其實係違反正常嘅邏輯，因為如果你真係一個完全嘅直線嘅話咧，理論上其實嗰樣嘢係喺無限咁遠都好啦，理論上其實你都睇到佢噶嘛。咁咧其實古代嘅人咧就係喺航海嘅時候咧發現咧，啊嚟到最遠水平線嘅嗰啲船咧，上離遠見到嘅時候咧，佢係由個船嘅最頂嗰度慢慢浮翻上嚟嘅。 嗰啲嘅，我覺得應該係錯啦，即係不過咁啱都係咯， 即係睇到呢樣嘢，咁你就開始又諗啊，到底會唔會 即係冇理由咁啊！如果係平嘅，咁一定係有啲原因㗎除非咁會唔會前面其實係暗暗地曲咗落去咧？咁暗暗地曲咗落去，咁你就開始諗到啲地球係咪圓嘅咧？咁呢個係咁樣嚟嘅，呢個係其中一個。 佢撞啱咗啫。 其中一個因素，其中一個因素，你又可以話呢個係一個，甚至乎一個證據添啦。呢、這個。咁另一樣嘢就係北極星啦。因為咧，其實咧，古人其實都發現咗咧，原來咧，嗱，講講北極星先。嗱，北極星咧，其實咧就係、是、上一集都可能有講過咧，係位於完全係地軸正北面嘅嗰個方位嘅。 嗯。 所以咧，其實咧，北極星咧，我哋可能會遲啲開一集就專係講北極星嘅。北極星咧，我哋就叫極星咧，佢嗰粒星係唔喐嘅，其實。 嗯。 其實咧，所以咧，我哋會。如果我哋是觀星的人是望住北極星的話，你會發現北極星在天空上面是不動，而其他星星就好像是圍著它咁轉緊，因為地球自轉緊嘛，你會見到其他星星就圍著它旋轉嘅。 你講緊唔喐，佢係相對啫， 相對 一個相對嚟啫，咁啊對邊個唔喐咧？ 就對住所有地球嘅自轉唔喐。 OK， 咁啱嗰個軸。 系啦，因为你可以想象到地球喺度自转紧啊嘛， 嗯、 应该有一点 系 个画面系不变嘅，就系、是、 轴心嗰点啦。 咁就系因为北极星就系对正地球自转嗰条轴心，咁所以咧北极星系唔喐嘅。咁而其他星星因为地球转紧嘅时候，你坐喺地球上面啦，你旋转紧个画面，咁你咪见到其他星星好似围住你喐紧咁咯。其实就系你喐紧，就唔系啲星星喐紧。 嗯， 好，咁我哋讲翻地圆说先。因为咧，嗱，头先讲到啦，嗱，原来古人咧已经发现咧，北极星咧，佢越系向北行嘅时候咧，粒北极星咧系越高嘅。你越系向地球嘅南方行咧，或者向南方嗰时未叫地球咯，向南方行咧，就系咧会就开始发现咧，北极星越嚟越低，越嚟越低。咁咧，你亦都会睇到一啲睇唔同嘅星座。咁呢个亦都系另一个证据咧，显示咧地球咧嗰、那个嗰块地咧系曲嘅。 嗯。 所以点解你越向北行嘅时候？北极星越升越高，你越向反转方向行，向南行，北极星越嚟越低。 我想问呢种咁嘅睇法咧，系咩朝代出现嘅？有冇讲到资料？ 正確嘅数据就系冇嘅，但系似乎就系古希腊时代就啲人已经发现咗、 哦。希腊啫，就唔系中国。 中国你话去到几时话系地球系圆？我都要考证一下，我都唔系好肯定中国几时出现呢个概念。 因为你古希腊有呢啲咁嘅文明，我唔觉得出奇啊。因为第一，佢出哲学家多啦。 嗯哼， 即系。真係都好崇尚科學嘅。 其實我都覺得其實古代人去發現到呢樣嘢係好神奇嘅事嚟嘅，因為呢樣嘢本身係你係好難諗到嘅嘢嚟嘅。但係佢真係去揾到一啲證據去證明呢一樣嘢。 嗱，你俾多咗呢個節目啦，我其實叫你少少嘢。 係，請。 咁咧，因為其實咧，前幾年咧有幸睇咗一套嘢啦，不過有啲人係膠膠地嗰套嘢咧，叫 History.com 嘅一個 documentary。講咩呢？就講一個叫遠古外星人，叫 Ancient Aliens， 就講一啲遠古外星人點樣影響到而家我哋生活，包括你講一啲，例如話啲有啲星座呢，那個星系呢，你一定要用呢而家呢個天文望遠鏡先睇到嘅，就係超級天文望遠鏡先睇到喎。 我知道你講邊個節目。 OK， 我老婆同我講，因為 咁呢個咁嘅呢個咁嘅矩陣咧，呢、這個星座矩陣咧，就正正咧就喺墨西哥嘅一個金字塔。嘅矩陣係一模一樣，而呢個矩陣咧，亦都係同埃及個金字塔咧係一模一樣嘅。 嗯， 你諗下，與以前5000年前，所以墨西哥點去？ 我成日話呢啲謎題，天文聽就咁聽落，可能就咁聽，哇，覺得好悶。其實我覺得天文係一個解謎嘅遊戲嚟嘅， 絕對 係 啊！ 即係科學本來就係一個解謎嚟啊嘛。 咁所以 正正有呢啲謎題。有呢個謎出咗嚟，你去解決佢，或者去揾一個方案去嘗試解答嘅時候，咁呢件事咪一件好有趣嘅事。 我問一件對你嚟講好 foundation 嘅嘢，例如話你自己嚟講，你中意睇星係咪因為對天空有一種好奇啊？ 係啊， 絕對係啦、啊，我都中意睇星嘅、 啊。 我細個都好中意望住個星咧，喺度諗好多嘢嘅。尤其是睇完星球大戰啊，以前細個咁樣更加對星咧好著迷嘅、 啊， 但就真係冇繼續研究。我甚至乎買咗個天文望遠鏡。但跟住裝咗女仔，裝咗女仔沖涼之後，跟住又冇做其他睇天文嘅嘢啦。唔係，我有睇月球嘅，睇、到面嗰啲隕石咧。好，即係嗰啲隕石坑咧，係好興奮嘅。啲火山咧，其實見到嘅， 係啊係啊， 凹凸啊啲咁咧，好開心嘅。睇見嗰個啲咩，即係都幾。而家我都俾你講一講，我想翻去買翻過嚟， 係嘛？ 翻屋企。 我原本其實我係好中意睇月亮嘅， 但其實月亮呢對於睇天文嚟講呢就係、是、挑戰性係好 低，因為太容易睇到太清楚啦。 甚至乎你買一個倍數大少少嘅普通望遠鏡呢都望到啲端倪㗎啦，即係唔需要話好高像素。但係呢就勝在呢入門嚟講呢都好吸引啦，一個咁遙遠嘅嘢。咁我點敢講呢，因為其實睇呢啲嘅話呢一定會係對一啲我剛才我講呢啲咁嘅外星人呢有一個， 你剛才講的是一個好的謎題，我都會可能有興趣去 study 一下， 因為 可能遲些會講。 因為這幾集呢其實呢 它有 幾個 season 我看完了，其實呢它主要都是講一些跟星有關跟、我們為什麼有東西。 那個節目就一路很多集去，我這個這一 part 專輯我都想著很多集一路落的，我們慢慢會講到即是由地平雪讲到地圆雪，再讲到即系嗰啲地心雪，再讲到日心雪，再慢慢讲点样发现木星嘅卫星系统，伽利略发现望远镜啦。其实你头先讲嗰个问题就系，因为古时系未有望远镜咧，有啲星体咧应该系人系睇唔到嘅。咁点解古埃及文明或者某啲古文明会睇得到咧？咁呢个真系一个谜嘅，即系可能大家要可能去研究一下。 希望有生之年，你又继续可以讲 解说一下。好，嗱，头先讲完啦，即系头先有两大证据指出地球系圆嘅，咁到底仲有第三大证据俾你估下，其实系点解古人会发现地球系圆嘅咧？ 我惊网友比较后生，唔知呢个答案喎。咁咧，娃娃唱嗰首歌叫《个地球系圆又圆》，唔系讲笑嘢。 好惊， 哇，好惊咧！ 好丰富，啲节搞好丰富，因为一条友系讲唔到咁多嘢，有人同我讲下对谈咧，就会容易啲。 我哋烂 get 嚟嘅，咁你讲下，我真系 嗱。第三项证据就系、是、咧，其实咧，其实好早嗰阵时啲人咧去睇天空咧，佢哋已经观察到月食呢个现象噶啦。 嗯， 咁佢哋咧月食咧，其實有個固定嘅周期發生嘅，咁就同埋你喺唔同地方咧有機會睇到。 咁係咪以前唔好意思啊？以前嗰、那個通勝咧係有 mark 噶嘛，係咪啊 ，Tony？ 通勝哦，唔好扯咁遠先，仲有一個冇揸咪唔好問。 因為咧 嗱聽我講埋先，因為咧月嗱其實 月食有講啊嘛， 可能我遲啲有一集專輯講月亮。大家知道月亮有一個周期性變化啦，即係佢由新月變成滿月，再由滿月變翻做新月，再去到冇咗。咁其實新月本身月亮係一個好完全係相當之穩定固定嘅周期性變化嘅。咁如果所以咧月食咧喺一個可能係滿月嘅情況之下咧，忽然之間有一忽唔見咗咧，呢樣嘢咧其實古人一定是一早看到的了。咁佢留意到呢件事同平時月亮嗰個周期性變化唔同嘅時候咧，咁佢已經知道咗呢一個月食嘅情況係一個特殊嘅天文現象。咁佢哋就開始思考到底點解發生呢件事啦。咁但係佢可能當時都未諗到太詳細係咩原因啦。但係佢哋就已經可能係猜想到咧嗰、那個陰影部分咧，可能其實係一個可能就係嚟自嗰塊大地本身嘅，咁嗰陣時佢哋已經睇到月食，其實嗰個陰影咧係圓形嘅，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另外一項重大嘅理由咧，去 prove 其實地球係一個巨型嘅圓形嚟嘅，咁呢個就係當時第三項證據。 即係頭先我所講嗰啲咧，佢哋見到所有嘅啲星系啊，或者嗰啲所有見到眼見得到啲，而家全部都係啲圓形嚟噶嘛。所以佢可能推敲。 係啊。是啊， 推敲呢样嘢咯。 嗰阵时我估就，我谂佢哋未必去谂到咁，未必谂到嗰步，未必谂到嗰步，可能未睇得咁清楚，亦都冇谂过上边同自己块地下系一样嘅。 肉眼除咗月球之外，仲有冇第啲星体我哋见到系比较相对嚟讲系容易睇到咧？用肉眼。我一定要切入我哋系古人嘅角度咯。 好，难得你喺度问咗我咁多，咁我就唔斩开咁多字咯。今日都索性讲埋。其实咧，最容易睇天空上边啦，太阳唔使讲啦，太阳我哋唔坑啦。月亮一定系最容易睇啦。 古人睇唔到太阳先，嗱，而家我哋就 睇到太阳。唔 系，我意思系话，佢哋会用啲乜嘢，即系会遮住只眼会保护咧？有冇咧？我真系你有冇啲？ 唔知。不过如果你就算唔用嘢保护咧，你有时真系唔觉意有嚿云飘过咧，咁太阳冇咁光咧，其实你一定都睇到太阳系圆形噶啦。 咁所以咧，起碼佢證實咗兩件嘢。 即系咧，系啦，你都講得啱。佢起碼覺得太陽同埋月亮咧兩件嘢都圓形嘅先，即系呢個都係真嘅。 咁佢再三推敲，咪覺得會咯。好啦，仲有冇第二件係見到咧？ 如果你喺天空入邊咧，第二個最容易發現嘅最光嘅天體咧就係金星啦。金星咧就係相當之光嘅喺夜晚入邊。 咁所以我金星係好光嘅，其實就算你而家喺市嗱呢排係睇唔到金星嘅，因為而家金星圍住太陽行，行到個位置係好近太陽，而家所以睇唔到啊。咁佢行佢再隔多我諗幾個月咧，你就又會見翻金星噶啦，就會喺黃昏嗰段時間會見到金星嘅。金星係好光嘅，其實。 OK， 咁你如果係 金星差唔多，如果你月亮之後排第二，就一定係金星嚟噶。 嗯 咁金星亦都係我其實我最早睇星學睇星，我第一粒睇到嘅就係金星嚟。 即係用肉眼睇到都係就係呢三眼啦。 用肉眼睇好多都睇到，最金星光度係幾乎係黃昏未黑曬，你已經見到佢啦。 OK， 但係個形狀都係明顯嘅， 都係明顯圓形咯。 OK， 我又想請教啦，如果我真係要買一個天文望遠鏡，你有冇一啲提議嘅話，幾多度數呢系会系即系几多几多倍数咧？ 勾惭愧，即系我成日喺度负责讲天文，其实我系没有持有任何一个天文望远镜嘅，因为我其实咧睇星咧用肉眼睇已经睇得好多噶啦。 OK， 系啦，冇错。 不过讲开呢个经验，我又提话又骑劫你少少，因为咧有一次咧我去西安咧，咁啊行行下，响有一个咧好出名的一个地方啦，有啲城楼啊，咁我见到有个阿叔咧就推咗个咩咧天文望远镜，有几高呢有差唔多三米咁高嘅，咁於是佢俾我睇睇咩咧？梗唔係睇月球啦，佢俾我睇咩？睇木星，我係見到嗰啲環，我好開心。 土星係嘛？ 啊，土星，土星，sorry， Jupiter 啊嘛，係咪啊？ 土星 係 Jupiter 係木星， 嗰個係土星係 Saturn。 系啦， 张子有嗰个环嗰个咧， 有个环嗱， 我系边个唔记得咗啦？嗱，张子咧，我影咗相嘅，因为咧佢系可以俾我部手机咧。 你年纪大，你梗系冇睇四眼门。 我俾翻张相你啦，我 post 翻落去 Facebook 度啊，个 group 度啊，我有张相咧系影咗，然之后你帮我睇下咩星 咧。系我骑劫翻嚟啊，因为逢系我年代有睇四眼门嘅人唔会记错英文名系边粒星。好，今日咧呢一 part。天文特輯講到呢度，我哋下次 多謝俾我騎劫， 下次再講啲特別嘅嘢，一路順住。